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发表不朽经典著作，实现我们民族的大团结25周年。2017年称颂白都山伟人大会瑞士筹委会、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8月1号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朝鲜统一运动历史充分证实了金日成主席关于实现民族大团结的思想和路线的正确性和生命力。